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虽然今晚就唔系星期五晚啦，咁但系咧，即系我都知 Winnie 啊，某程度嚟讲都系一个 小读读， 系啊，即系中意动漫作品嘅一位啊，即系女子啦吓。 系 咁啊，即系嗱，我觉得今时今日咧睇漫画就真系对一个人嚟讲咧，可以话系几大影响力嘅。 系啊， 即系大家可能环顾一下身边咧，都或多或少有啲朋友咧中咗呢一个嘅即系漫画毒啊，尤其是有一啲咧好夸张。像嘅好似呢啲海賊王啦風魔全球嘅，即係有時候除咗你係俾個故事吸引之外咧，佢對你嘅影響力可能係你日常生活啊，某一啲嘅即係講嘢嘅語調啊，即係喺日本都其實有唔少啊，即係可能係話有啲角色佢嘅口頭禪啊，或者有啲金句啊，大家會引用出嚟套喺自己嘅現實生活入邊噶嘛，咁啊甚至乎有啲真係所謂嘅學者啊，會中意將一啲嘅漫畫作品啊，好似頭先我提過海賊王咧，中意攞嚟作一啲即係参考啊，出教材啊，可能套落去自己，可能教哲学又好啊，心理学又好啊，即系可能会同你用呢一个漫画入面，无论系嗰啲嘅人物角色啊，定系你嘅性格一啲嘅故事啊，去作一啲即系教材去即系同学生交流沟通噶咯，系。 系啊，好似我哋之前有一集咧，咪讲用小丸子呢一套故事啊，漫画动画咧嚟到作一个即系分享，即系究竟入面其实佢。睇落去咧係一個俾小朋友睇嘅動畫啊、卡通片啊，但其實入面咧有一啲哲學，其實我哋喺入面可以學得到啊。而今次我喺今晚講呢一套《海賊王》咧，真係不得了啊！咁因為佢除咗入面所出嘅書咧，無論係哲學啊、一啲語錄啊，好似你剛才所講，原來入面有啲句子金句咧，套用去到現實生活咧，其實都係受用嘅。甚至係職場上咧，原來唔同嘅角色咧，佢哋面對嘅處境啊，或者他们一些特点啊，原来都是反映到一些职场上一些两者不同的思考模式啊。因为呢日本呢就有一个作者呢叫做鸠津良治啦。咁他呢几年前又出了一本书叫做钢弹主管你如何领导你的海贼王部下。咁钢弹听落去就不是很知道啦，其实这个是台湾译名的，真正其实是指根斗啊， 高达呢一套。香港也做高达啦， 是啦。咁他呢就分了类啦，就将40几岁嘅即系嗰一批已经做咗主管啊，上司嗰一批咧就表示即系睇开根抌高达嘅呢一批嘅，咁佢哋其实由细到大都受到嗰一套动画啊漫画嘅影响咧，就个思想嘅谂法咧，其实就同而家我哋呢一代啊廿零卅几岁嘅朋友睇开海贼王咧，嗰、那个生活啊或者佢哋嗰个相处模式咧，其实有好大嘅分别嘅、哦。 系咁啊，头先阿 Winnie 一提就提咗两部作品啦，我谂对于高达嚟讲嘅话，大家都应该唔陌生噶啦，因为即系就算你冇睇过嗰部作品都好，呢、這个名字你点都会听过， 系啦， 即系或者入边嗰啲机械人嘅样嘅咧，你冇可能冇见过啊，点都有啲印象嘅。 系 咁啊，至于海贼王亦都系啦，而家风魔全球嘅，即系可能你未必知个古仔系讲啲咩，咁但系你知入边系一班海贼啊，就系、是、咧要实践自己嘅梦想啊，去寻找嗰个即系大宝藏啦，冇错。咁即系个故事咧，亦都系唔单止系亚洲。系连欧洲啊、美国啊，即系美洲嘅地方啊，都好多人中意呢个古仔。咁但系咧， 好得意嘅地方就因为毕竟啊呢两部作品我哋讲緊嘅高达呢唔係讲緊而家最新嗰啲啊。即係你諗返係呢即係一年战争啊最元祖嗰啲啊。 好陌生啊我真係太細个啦。 係啦即係你要諗返係嗰个阶段嘅高达啦。嗰、那个阶段嘅高达呢喺嗰个年代同今时今日大家睇嘅动画设定呢喺背景又或者人物嘅关系啊佢哋嗰种嘅相处呢都几唔同下嘅。係、 哦、 因为先讲下啦即係我哋。睇翻旧版嘅高达嘅话，先讲就例如阿宝啦吓，大家都 记得嗰幅图，人类总是犯相同的错。 系啦，其实好得意嘅啦。先讲高达嘅设定，就系佢通常大同小异噶啦，都系讲有一个少年就深刻俾命运选中咗，唔打唔撞之下坐上嘅机体，就成为咗高达嘅驾驶员啦。咁、 哦、 其实喺旧高达初代都系咁噶啦，阿宝又系唔打唔撞上咗个高达嗰度，咁、就被逼咧就即系都可以话半推半就啦吓。总之就即系搭上同一条即係飞船咁於是乎呢就负责就係保护住船上面嗰啲人呢咁因为佢自己就係即係被选中嘅人嘛咁所以佢深刻就係、是、一路去学习点样驾驶高达慢慢就成为咗一个即係叫做战士啦驾驶员啦咁而当中呢其实因为佢喺呢一部作品入面呢都系一个年轻人、 嗯、 即係少年人咁样啦咁某程度嚟讲呢喺嗰、那个即係男队入面又有男长啦又有其他啲比佢年长啲嘅 少教啊 係啦少教啊前辈啊咁样。咁呢喺嗰、那个即係作品入面呢阿宝系真係一个比较任性少少嘅少年人嚟嘅，即系佢会有闹脾气嘅时候啊，即系例如话大敌当前嘅时候，佢有时候会扭计嘅。咁扭计就系、是、我、哦、真系唔想出动啊，又或者我中意咧突然间又唔知点样样，即系闹情绪啊，要人氹啊嗰种咧。咁啊，通常咧你会见嗰啲名场面咧，大家而家睇翻都觉得几好笑啊。即系例如话个男长咧见到阿宝咁唔争气咧，会系一巴车埋佢咁样嗰啲噶嘛。即系话哇，你点可以咁任性噶？跟住后屘就会讲出一啲即系正气凛然嘅说话就系、是、晓谕就系要阿宝应该听自己讲咁样嘅。 系 咁而阿宝好得意嘅，每次俾人醒完一巴之后咧，又好似仿佛醒咗咁样嘅，就好乖，听听话话咁样要去做佢做嘅事情咁样嘅。咁但系你见呢一类咁嘅设定咧，其实而家今时今日即系买少见少，即系你睇翻嗱，如果相比好似话海贼王咁样啦，仿佛就系你见阿路飞嗰种咧，直头系有少少不。收蝙蝠啊，好随意、好随性嘅一个人啊。咁有一啲所谓嘅即系前辈、长辈，佢唔系唔尊重嘅，但系佢又仿佛有时候咧会觉得，哎，使乜咁认真咧、啊、咁样同你拍下膊头啊，有少少甚至乎咧系觉得有啲所谓在位嘅即系权力，佢系会大胆挑战嘅。咁你就见呢一类咁样嘅设定啦。虽然两个古仔嘅背景系好唔同啊，又或者佢哋讲嘅故事亦都好唔同啊，咁但系入边人物嘅设定。定或者对一啲即系人同人之间相处嘅睇法，真系几唔同下嘅。 系啊，如果将即系好似阿宝即系高达身处嗰个场景咧，套用落去职场度咁样啦，即系如果以前嗰代咧就好兴即系家长式教育嘅，如果你做得唔好咧，你解释咧借口。一巴即系唔会真系打落去咁，但系起码即系会发晒脾气啊，会闹到你飞起咧，就会觉得你一无是处、啊。 都唔系噶，以前真系会打噶，我都讲过、哦，因为我以前我记得我读小学嘅时候，我翻学去，我系试过 体罚， 系啊，即系试过俾老师体罚噶。 嗰啲間尺 唔係佢係一巴升埋嚟，真係一巴升埋嚟。我唔記得嗰次係做錯啲乜嘢事，我真係太細個。咁但係當時佢哋就係覺得個教學係可能係咁樣樣咯。即係你係唔啱嘅話，甚至乎我都唔記得我冇駁嘴，即係我都唔係駁嘴啊，因為我小時候係好少駁嘴嘅。最多可能你都係會噏個所謂就係理由出嚟啦。咁但係在於可能即係聽嗰人嘅立場去睇，就係呢個藉口。 係 仲諸多辯駁，跟住就一巴升埋嚟咁樣。样即系叫你唔好驳嘴啦，咁于是乎咧，那个年代都仲会有呢一啲嘅， 系同埋佢哋会觉得即系不打不成才啊，即系要打下咧，你先会知惊，你惊咗嘅话咧，咁你就会学精咗啦，咁你先要会进步。咁但系去到呢一代，即系睇海贼王嘅一代咧，其实会觉得吓、啊，如果我做错咗，咁你都要同我讲我错啲咩，我先知道我点样改噶嘛。咁但系。对于睇惯一啲高达嘅即系上司啊或者啲主管啊，佢哋就会觉得吓咁。啊 你要自己諗㗎嘛，唔係我下下捉住你嘅手就要教你先得㗎嘛。咁呢个时候中间嗰个代沟啊就会出现咗，咁究竟边一样先啱，其实每一代呢都会有唔同嘅睇法啦。 咁即係如果你咁样讲嘅话呢，即係今日我哋探讨呢个话题呢，就是、首先下两个 generation 呢都要了解多啲对方睇开嘅咩係卡通片係 咪。係啦。 即係佢嘅成长背景应该系点样嘅。即係因为嗱，好多时候都系㗎嘛，我哋尤其是后生嗰啲啦，因为你未必有咁嘅心机时间去追溯返。我而家成日都讲㗎，有时候呢你同一啲年长嘅朋友倾偈呢，佢係灌输緊智慧俾你㗎。即係可能我就咁讲呢，大家都或者会明白，係因为佢将佢人生经历啊，佢 嘅阅历啊， 佢会同你分享嘅，无论你用唔用得着都好。咁但係即係等同于你睇书咋嘛，而家唔使你真係攞本书慢慢抡喎。有个人喺活字典啊或者係一个活故事啊，佢将自己嘅经历同你分享，某程度真係好似 Winnie 讲话代钱入你袋。不过大家可能知道啊，係喎真係好啦，但係你有冇时间有冇心机花喺一啲前辈身上面同佢倾偈，愿意细心聆听佢讲嘅故事呢？未必有啊，因为可能大家抱住嘅心态就係话，唉，年代唔同咗啦，你点会 不 明啊，係咪先。咁所以呢，你第一未必有咁嘅心机时间，即係愿意花落去去倾。咁调返转啦，有时候亦都系㗎喎，长辈啊，即係嗱都会讲下，就係佢会觉得啊，因为有个前提就係我食盐多过你食米， 我知点做，唔使你教我呢个阿叔。 又或者系根据我以往嘅经验，嘢就一定系咁样做嘅，即系你唔好用你嗰啲所谓啊，即系咩新思维啊、新方法啊去同我讲，你就总之净系听我讲，沿用我而家做开嗰套嘅模式去做嘢就得噶啦。就因为你前设有咁多咁样嘅即系难啊围住咗自己咧，基本上你亦都系某程度系拒绝。同即係后辈去沟通嘅话，慢慢呢一个 gap 咪会变得好大囉。好多时候唔系你冇方法去了解对方嘅諗法，而系你愿唔愿意去寻找方法去了解对方嘅諗法。 胡嘉伦恩琪乐活玩家。 今晚我觉得我哋即係呢个话题呢，用呢一个漫画或者係动画切入其实都几恰当。因为真係某程度呢，我觉得两代之间嘅相处就好似你睇嘅动画漫画作品一般。你嗰个年代鍾意睇嗰部嘅作品呢，后起嘅即係后辈呢未必识欣赏。即係讲緊我哋細个睇嘅时候，可能我哋鍾意睇圣斗士星矢啊，鍾意睇龙珠啊。 唔系呢个年代。 鍾意睇即係机械人啊嗰啲动画卡通啊咁啊。咁啊 ,Winnie 可能再即係小丸子啊。 飞天少女朱士丁啊。 飞唔系周远啫，我都睇过啲啫嘛，你讲到好开咁样。飞天少女朱士丁嗰啲啦。 婚纱小天使正 啊。哇，婚纱小天使真係厚好多啦。突然间嗰个距离拉咁近因为。咁即系嗱呢一啲咧就可能系即系你成长嘅时候，你会接触陪你睇嘅一啲嘅作品啦。咁但系咧好得意嘅就系嗰样嘢咧，反映嘅就系你属于嗰个年代。你中意睇嘅嘢，可能咧而家细过你嘅人咧。又未必鍾意睇。咁而細過你個人有啲睇返嘅時候呢，佢亦都未必明白，就係話點解你會覺得咁好睇呢。可能佢哋會覺得，即係好似我而家睇返都係㗎，舊啲嘅作品呢你會覺得好慢啊，個節奏好拖啊，個畫面又唔夠悦目啊， 又唔夠流暢啊。 係啦，咁但係舊嗰啲人呢會願睇新嗰啲嘅動漫作品呢，就會覺得 眼花撩亂。 唔單止眼花撩亂，係哇！啲咩古仔嚟噶？即系都唔识讲故事，我哋睇系睇嗰个故事味道啊，又或者嗰个情怀，你永远都系停留喺自己最美好嘅情怀，你接受唔到而家新嗰啲咧，觉得话不伦不类。即系听歌嘅道理一样咯，成日都系咁，你听 旧歌永远系最好噶。 其实所谓旧歌即系咩意思咧？系你成长嗰个年代嘅歌曲，即系我相信都系噶。而家你话啊，二千后啊，甚至乎再后生啲、细个啲嗰啲，佢听紧而家嘅呢啲歌。咁到佢哋大咗之后呢，到佢哋嘅仔女听嘅时候，佢都会觉得你而家听緊啲所谓最 update 嘅歌，咪第时又系成为咗一啲所谓经典金曲㗎喇。 即 係 可能到你个仔仔出世嘅时候已经觉得周柏豪 uncle 嚟㗎喇喎。咁但係可能喺我哋嗰个年代都算系几冒起啊，当宅嘅一个即係男歌手咁样啊。 係啊，咁所以嗱某程度嚟讲呢，你都会发现就系、是、你自己嗰个年代嗰、那个情怀或者你接收嘅嘢呢，你会觉得系最美好嘅。但我觉得有时候真系，当你跳出嚟嘅话，你去欣赏，无论系讲紧音乐又好啊，电影又好啊，动漫作品都好啊，你跳出嚟嘅话， 你会发现佢有佢嘅可爱之处，你之所以会发掘佢可爱之处，亦都系某程度同你即系同嗰个年代嘅人相处嚟讲咧，系一个嘅即系尝试搭一条桥啊，去了解究竟对方嘅谂法系咩咧。嗱呢样嘢的确啊喺职场方面咧系可以帮到你嘅，因为你发现咧有时候点样样可以同嗰个人倾偈，系大家可以啱嘴型沟通得到咧，某程度咧嗱。即系就系从佢嘅成长，佢接触嘅嘢去了解，跟住后屘咧，你就会揾到哦，原来佢嘅谂嘢模式系咁样而嚟嘅。正如头先我哋一开始讲 Gundam 同埋呢一个 One Piece， 即系两样好截然不同嘅嘢，理论上系沟唔埋嘅。但系当你咧原来细心去睇嘅话，虽然啦年代唔同，入边探讨嘅嘢系唔同，但系都唔系话完全系不一样，都有一啲地方系异曲同工嘅。 系啊，好似我哋刚才上一节有提到佢哋嗰个即系。对于下属啊，或者对于同伴嗰个谂法咧，其实系好唔同嘅。好似Gundam、高达呢一啲咧，就会觉得系一层一层嘅，即系例如阿宝嗰啲系可能食物链入边最低层嗰啲咧，对上有舰长啊、少教啊等等唔同职位啦。咁但系咧喺海贼王啦嗰条船啦，海贼船上面咧，其实每一个人身份咧都系平等嘅，每个人有唔同自己嘅专长。咁而作为船长啊，路飞虽然听落去系高人一等啦，船长呢个名。掌管晒成条船，有咩事都关佢。咁但系咧，佢又会好放心咧，将自己嘅要做嘅嘢咧，或者一啲任务咧，去交俾下面其他唔同嘅同伴咧去完成。仲要咧系同伴，佢唔会觉得咧大家系一个从属嘅关系，上下有分嘅，反而大家系有唔同嘅能力，系互相支持帮助。咁所以好似例如喺高大入面咧，会觉得做错嘢嘅时候，如果你解释咧，即系掩饰。借口咁，但系可能睇开海贼王大嘅朋友咧，就会觉得我哋大家都系做嘢嘅啫。咁可能当我做错嘢嘅时候，我解释系真系有原因嘅。咁作为一个主管或者即系大粒嘅话，其实系可能喺对于呢一班小朋友嘅身上嚟讲，可能会有一个同理心，即系平等嘅。即系佢哋讲完之后，如果你喺噏。你借口之前先讲咗，哦，原来系咁，咁你下次如果你早啲同我讲嘅话，咁到时嘅损失咪唔会咁大，咁你咪唔会做错嘢咯。咁同一样，即系同一件事，但系唔同嘅处理手法、唔同嘅语气嘅话，就已经可以达至唔同嘅结局。即系对于我嚟讲咧，如果我听到个主管同我讲话，唉，我都明嘅，咁始终你经验唔够啊嘛嘅话，我会觉得。哇、啊！这个老细真系有当我系人咁看待，而唔系觉得我喺度揾借口，同埋我做错嘢，其实你都有责任啊！你而家将个波射俾我啫嘛，咁咯。 系咁啊，的确我亦都觉得阿 Winnie 头先讲咧，我谂翻起今时今日有啲嘅漫画，尤其是好似海贼王呢类嘅设定咧，系都几得意嘅。 嗯， 因为头先你讲出嘅就系以往大家听开咧，即系作为一个船长，因为路飞喺个故事入面就船长啊嘛， 系 理论上就系即系一个领袖啊吓，话晒事嘅，一个管理层嘅最顶位置嘅，但好得意嘅，你睇呢部漫画入边咧，佢反而系最顶嗰个人咧，做嘅嘢系最多啊！即系例如话船上面任何人出现状况，佢都一定会系你，而系你嘅意义咧，系有时候系在于站在最前线，即系咧，假设要救人嘅时候，系最头冲出去救人嗰个啊！有啲咩事要殿后处理嘅话咧，佢又或者 系 留低嗰个又可能系佢啊！不过最有趣嘅地方系咩咧？关于呢部作品，转头翻嚟可以讲下点解佢嘅吸引之处系可以风魔全球咧啊！ 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欣琪、乐活玩家。 今晚我哋讲开呢一个海贼王咧，其实点解我觉得佢咁吸引咧？呢样嘢头先我哋有提过少少嘅，就系、是、因为咧，佢虽然入边讲啊吓，就系、是、路飞理论上咧就系、是、即系一只船啊，嘅一个领袖咧，因为佢系船长啊。咁但系你发现好多时候喺入面嗰啲船长咧，好多都系噶啦，基本上系咩都做啊，即系最前线嘅危险要承受嗰个又系佢啦，殿后要处理事嗰个又系佢啦，咁、但系咧，佢又好得意喎！佢入边有个设定，我亦都觉得系几颠覆以往大家睇开嘅古仔，亦都系佢吸引之处，就系佢话俾你知，就算好似例如话路飞咁样样啦，一个即系 有男主角光环嘅人都好啦，但系佢原来都有好多地方不足嘅，亦都系因为咁样样咧，佢先至需要同伴。嗱，佢入边就系讲到好强调同伴呢一个嘅即系 definition 啦，个定义就系话，就系因为每个人都有不足，所以先至需要同伴一齐去完成一件事情。咁喺入面佢嘅船员亦都有各自自己嘅缺点嘅，就系因为佢哋亦都有自己嘅专长，佢哋嘅专长可以盖过大家嘅不足，先至可以成为一艘船入边咧，大家成为船员一齐就系向住呢一个嘅即系伟大航道嗰个宝藏出发啊嘛。咁喺现实入边咧，其实我哋都渴求噶，我哋希望可以揾到的，即系有时候咧又唔好话即系单单讲年轻人好多。时候咧就即系喺做嘢上面咧，好似好唔尽责啊，又或者好似好冇交代啊，同佢哋讲又唔听啊。但系你发现咧，原来你真系揾一个啱嘅方法去同佢哋倾嘅话，佢哋某程度个即系个潜藏底蕴，每个人都系，无论系你系年幼嘅又好，或者系年长嘅都好，你都系希望寻找到自己嘅同伴。咁但系首先喺呢个故事入边话俾你知一样嘢，就系话你首先要认清楚自己。是有不足的，即正如在入面男主角都是的，路飞都是的，他纵然他有时候他会觉得我是会成为海贼王的，但是他心目中的海贼王不是告诉你我会成为最强的男人，我是无所匹敌，他不是这些位置，他是说我有我软弱，所以我要一开始的时候你就见了，在个故事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他讲他周围去找一些的船员，而那些船员呢就大家很有趣，以往大家如果看是即是在职场上面请人呢，通常看 resume， 我请的全部都应该是啊， 大学毕业 系啦，即系最即系泛泛掂嗰啲啦，系嘛？简单嚟讲就咁，但系你见喺呢一本嘅即系动漫作品入边咧，佢入面请翻嚟嗰啲人啊，即系招做船员嗰啲人咧，全部咧都有自己缺陷，即系好似嚟话阿索隆咁咧，佢就系一个路痴嚟嘅，成日都迷失方向嘅。 路飞自己都唔识游水啦， 冇错， 但系佢又出海喎。 系啦，阿山治咁啊，佢某程度咧系一个咸湿仔嚟嘅，成日都系好倾重于女色嘅咁样样。咁啊美娜，咁啊佢自己本身就一个发钱行嘅女人嚟嘅，即系一有钱嘅话咧，基本上就系丧失理智噶啦。 同埋佢战斗力系相比起其他同伴咧系弱感啲嘅， 咁所以嗱，但系你纵然每一个人佢有自己嘅缺点都好，咁唔等于佢系完全冇价值。咁而路飞咧，即系佢嘅吸引力就系在于佢系会将呢一啲人系聚埋一齐之后，成为咗一体啊。 哦， 咁佢哋喺呢一个嘅团体入边咧，先至能够系发挥嗰种即系叫做同伴嘅精神。即系当你有事嘅时候，我系唔会弃你于不顾，因为当你有事嘅时候，如果我丢低你嘅话，对我嚟讲，某程度都系一个嘅损失，一个嘅伤害。咁所以我觉得呢一种嘅精神咧，嗱，亦都系好值得大家攞嚟研究探讨咯。 系咁，除咗系即系一个作为主管或者老细去点样去招揽一啲擅长唔同方面嘅人之外咧，其实作为打工仔自己咧，喺呢一套入边都可能有啲得着，因为好似喺呢一条船上面咧，其实我最唔中意咧就 系 乌索普呢一个角色，因为佢比起其他 讲大话噶嘛， 系啦，除咗讲大话之外，其实佢嘅能力最低啦，一有事咧佢想即刻掹啦，即系想走啦， 最中意卸膊，又唔中意负责任，好多时候就用大话掩饰， 系啦，咁但系其实佢入面都开始咧喺一路个旅程入面咧，佢系揾到自己个核心价值，佢知道佢自己能力低，咁啊开始做一啲发明咯，咁所以佢就设计咗一啲武器咧，去俾自己啦，亦都俾南美。等佢可以在船上面，就算遇到危险的时候都可以自保，不会拖低自己其他同伴的程度。所以还有一些例如做一些细眉细眼，例如修补啊、打杂啊等等，听下去似乎不是很起眼角色，但是如果有什么事起上来的话，其实他都可以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一员。所以就算我们是不是海贼王，不是一个路飞那么强劲的角色，其实只要知道自己的长处是什么，尤其是你打工，你都希望自己炒的时候不会炒你先啦。咁但是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冇咁快或者冇咁易俾人炒呢？你就要找到自己最擅长或者你最唔可以替代嘅角色。咁呢一样嘢其实喺乌索普嘅身上咧就系揾得到。其实佢都有自己嘅能力同埋长处，虽然佢唔系最劲嗰、那个，但系咧佢起码令到自己咧唔会系落后其他同伴一大橛，知道自己嘅定位喺边度啊。 我谂首先有啲时候啊， 好似 Winnie 头先讲啦，就系、是、你第一样嘢要知嘅，就系你自己嗰个角色系扮演啲乜嘢。即系嗱，我发现好多人都系嘅，每个人都梗系希望成为即系、就是、人生嘅主角啦，系咪先？即系个个都想噶啦。咁嗱，当大家想成为主角嘅时候咧，心入边个前设就系、是、啦，如果用海贼王做一个定位嘅话咧，就系、是、个个都想做路飞咯，就系、是、咁简单。嗱，咁但系冇话过。一个故事阿乌索普唔可以唔系主角嘅喎、哦。如果从另一个角度去睇假设啊乌索普佢出咗一个外传嘅话咁佢咪就可以成为自己嘅主角囉。咁当然你首先要第一样嘢就係认清自己嘅个定位同埋价值喺边度。你如果本身啊即因为剛才阿 Winnie 讲呢就係、是、喺一隻船上面有人打交叻。有人聪明啲嗱，好似路飞咁样其实佢好蠢嘅。即係有时候呢佢就由天然外咗个位你讲呢点佢都唔明嘅系。咁但係佢就係叻就叻在就係有一个呢永不放弃嘅精神啊再加上佢即係有个主角光环啦、啊。咁但乌索普嘅能力系咩呢佢系打唔打得㗎啦。但胜在佢有脑筋同埋佢系晓得发明。咁、就呢一样嘢就系佢嘅长处。咁所以呢佢亦都因为咁样嘅时候呢佢就知道自己嗰个定位价值系在于哪里。喺个船上面有啲人呢係可能做船医嘅咁啊好似即係 Chopper 咁样。佢係做船医嘅咁佢知自己嗰、那个定位就係我要负责就係医人。咁、每个人系各司其职嘅时候先至能够令到呢一艘船继续向前行。嗱其实真系嘅如果你将嗰个嘅大环境个大图画呢放落去就係放喺边度呢如果嗰幅大图画淨係放喺自己个人身上嘅话呢嗰艘船呢係停喺度。系唔漂喐嘅啫，咁但系而家你发现好得意嘅喎，喺呢个古仔入边咧，佢一开始有个共识嘅，每一个人佢愿意上路飞呢一条船嘅时候咧，佢已经有一个前设噶啦，佢哋有自己各自嘅梦想嘅，好似例如话索隆头先提过啦，佢要成为世界第一剑豪啊，即系剑客啦，咁而阿山治佢希望就系可以煮匀晒啊，唔同海域嘅海鲜吓、啊，成为一个即系 number one 嘅厨师咁样样嘅，佢哋有各自自己嘅梦想，但系前设亦都系咩咧？我要帮路飞成为海贼王啊嘛，呢一个系一个共识嚟嘅，即系嗱，如果你将个大环境或者个大图画褪翻后一步，将自己稍微放低先。你如果谂你喺一间公司嗰度工作，你嗰个嘅即系前设就系话，我希望上咗呢一间公司呢一条船嘅时候，系可以成为其中一员，令到呢一艘船可以一路航行去到个目的地嘅话，嗱，当你。是用一个咁嘅諗法自自然然呢你会知道点样去同你嘅上司又或者身边其他同事去相处而唔会系大家喺嗰个办公室入面不停你争我夺啊大家斗博上位啊即系呢一样嘢我觉得唔会话完全避免到可以唔发生嘅。咁但系起码你会知道究竟件事应该系点样做同埋即系将自己啲心机时间放喺一个咩嘅位置咯系。 系啊同埋另一个喺海贼王入面学到最大样嘅一点呢就系信任。咁因为其实喺路飞佢揾其他同伴嘅时候呢佢哋有各自唔同嘅过去即係好似娜美佢本身其实是一个贼仔嘅即係专喺海盗船上面呢偷其他人嗰啲钱啦。咁而鲁宾呢佢本身係一个由细到大一个已经好出名嘅罪犯嚟㗎啦。咁但係佢本身好擅长呢就係、是、考古学啦同埋自己又好打得啦。咁所以当路飞喺揾佢哋嘅时候呢其实佢冇即係考虑过佢哋嘅背景系罪犯啊定系贼啊定系有咩过去佢系相信对方嗰个能力系可以胜任到佢做嘅嘢而且佢哋亦都可以成为我哋嘅同伴咁所以当佢哋集中喺呢一隻海盗船上面呢其实到最后佢哋嘅过去系点样唔重要最重要系大家都有同一个目标就系、是、一起去嗰个伟大嘅宝藏 One Piece 啊同埋去帮助路飞咁所以喺呢一套动画点解可以深得我哋呢一代人心呢其实最大程度就系佢哋嗰个人性嘅光辉啦同埋佢哋嗰个互相帮助嗰啲感人位呢即系就算我哋去到呢个年纪睇惯太多韩剧啊日剧啊已经喊过好多次呢但系入面即系总会有一啲场景呢都系会令你 忍感动嘅， 眼湿湿啊，系啊， 因为Winnie 讲啊，呢一个就好漫画啦，即系讲到信任呢一 part 啊，因为佢入边真系，尤其是讲路飞嗰艘船嘅每个船员都系即系 好善良啊， 显现人类嘅真善美啊，即系我真系可以咁讲啊。头先你话即系举 例啊，一间公司，我当我请一个人翻嚟吓，可能你嘅过去、你嘅背景入边好花里花碌过啊，又话你坐监啊，又呢样嗰样啊，咁样样，可能会系咁样样。跟住你话完全啊，请你个人排除你以往所有即系犯我嘅错，跟住就照样当冇件事请你嘅话咧，喺现实嚟讲嘅话，或者系难嘅。咁但系即系我谂想带出嗰样嘢就系疑人莫用，用人就莫疑啦，系咪先？即系简单嚟讲就系话。你既然请得个人嘅话，就好似路飞咁样样咯，即系我招揽得你嚟我呢艘船上面，我就信你。而佢喺漫画入面嗰种嘅信咧，我真系讲啊，再讲一次， 参考用 嘅 啫， 系漫画入面咧凸显人类嘅真善美，因为佢系信到底嘅。即系例如话当中佢入面有啲故事情节，点解头先 Wendy 话听落都几感动啊，或者睇落嘅时候会几即系触动到人心咧？系因为佢入面有啲情节系讲到就系话，纵然嗰一啲嘅船员中间佢哋有啲所谓嘅变节。当然佢哋每一次嘅变节都一定有好多嘅苦衷啦。咁、有啲船员呢可能中间会离队嘅。但路飞对佢哋嗰种嘅不离不弃系嗰个信任呢系贯彻到底嘅。咁而当你见到佢哋嗰种嘅信任最后咩可以下、令人咁动容嘅时候，自然你就会为之感动啦。咁所以即系呢一部作品呢的确啊即系除咗系带到好多哲学道理啊一啲嘅睇法俾我哋之外，同时之间亦都真系带到好多即系人同人之间即系相处嗰种温暖感觉咯。 吴嘉伦、欣琪、乐活玩家， 好啦，咁啊，今晚嘅两难题咧就特别少少啦，因为又调翻转系我考阿 Winnie 啦。因为咧，其实咧，我觉得咧，上次咧，阿 Winnie 其实出嗰条嘅两难题咧，就我觉得系真系好善良啊！你咧系将嗰条问题咧，其实嗰个位咧都唔算话太过难。去抉择，咁我就将你上个礼拜嗰一条问题咧就深化少少啦，因为咧上个礼拜 Winnie 就问到，佢就话假设啦，你就发生个车祸，咁样咧我就俾人咧撞到，系啦，就瞓医院嘅，咁但系当你醒翻嘅时候咧，你又发现咯吓喺呢个身体插咗条管，咁嗰条管咧就将你肾脏嘅功能咧就系分配咗俾隔篱床位嘅一个人，咁如果你掹喉嘅话咧，咁嗰个人就会死噶啦，咁啊问题你就会唔会掹咧？咁嗱呢个系上个礼拜嗰条问题吓，咁我而家咧就想将呢一条问题深化少少， 系 同样嘅设定，就系讲咧喺一个车祸入边，你俾人哋撞伤咗，咁咧嗱，当你醒翻嘅时候，同样地就系咧你咧嗰条喉咧就插住你个肾啦， 系 咁而另一边咧就插住咗另外一个人嘅身上面嘅，你掹喉嘅话咧，对方都系会死嘅，咁嗱，但系跟住咧多少少嘅系咩咧？首先你知道嘅就系、是，当你醒咗嘅时候，你发现有啲唔对路，点解你只脚？冇知觉嘅，跟住你望一望嘅时候，你发现点解只脚唔见咗嘅？你医生同你讲话冷静啲先，因为咧你个车祸太严重啦，所以我只能够截肢去保护你嘅性命，所以你系真系冇咗只脚啦。OK， 咁其次你发现嘅系咩咧？插住喉嗰个人咧系撞你嘅司机。咁嗱，而家个问题就系啦， 做戏咩？ 你掹唔掹嗰条喉咧？啊，因为。佢就要靠你呢一条喉呢就係维持嗰个性命嘅。咁而根据我哋上个礼拜啊嗰一个嘅前设就係话佢话直至到呢有一个人有个肾脏啊俾佢移植。咁你先至可以唔使再同佢一起共享呢一条喉啊。咁但係可能要等三五七个月嘅。咁嗱喺呢一段时间你会点样做呢？今晚呢个两难题交俾你啊。 哇，首先我要问一个问题，就係嗰位仁兄啊，即係撞飞我嗰个人呢，係咪处于一个清醒状态可以同我即係对谈到㗎？ 我当可以啊。 哦。 我当可以啊。 嗱，咁都我觉得係即係容易处理啲，因为当佢醒咗之后，佢即係起码如果係善良嘅人嘅话，佢会讲自己点解会撞飞我而搞到我要截肢啦，咁当然即系撞飞我可能有好多原因啦，一嚟就可能 不小心咯，粗心大意 系啦，即系香港脚发撞，跣胎撞飞， 又或者可能系即系一路睇手机，而家好多人都或者会一路揸车又睇手机嗰啲咁样样，总之就系唔小心啦吓。 系咁，但系如果佢系第二种，即系我有心噶， 我专登装你嘅，你蚊口嗰笨，蚊口笨，咁呢一啲就唔抵帮啦，系咪先？ 但我谂佢断估唔会咁系嘛，即系我谂一般人都唔会，我专登搵人嚟撞， 条命危在旦夕嘅时候都唔会讲埋啲咁嘅说话啦。 更何况系危在旦夕嘅时候啦。咁但系即系我谂最难嗰个处理嘅心理关口就系咩咧？因为毕竟啊，你要想象下，你一起身嘅时候，你发现自己冇嗰只脚，其实嗰一个真系一道雷咧喺个天度砰咁样样，好大嘅打击。咁你通常都係两种嘅情绪嘅啫，一嚟好难过啦，二嚟就好愤怒啦，係咪先得呢两个情绪嘅啫嘛。咁难过你就望住自己嗰隻唔见咗嘅脚，愤怒嘅时候你就会諗啦，一定係嗰个人佢要负责任。咁咁啱就话俾你知隔离嗰个人呢就係佢囉。咁你个时候处于一个好愤怒嘅状态嘛。咁而对方假设佢醒又好唔醒又好啦，咁佢喺隔离。而家佢嘅生死就操控喺你嘅手上面，你其实某程度呢你系完全即系唔打算系同佢共享呢一条喉嘅话呢，你系冇责任嘅，你系冇责，即系嗱，因为我上个礼拜我讲就系话，如果我即系掹喉嘅话，我觉得我系间接害死咗佢嘛， 嗯， 即系就算其实唔关我事嘅，因为冇人征询过我意见啊，咁但系我觉得都系我嘅责任，但系而家我感觉就系话系佢累到你咁样样嘅， 受孕， 嗱，我觉得咧，如果你唔救佢嘅话咧，某程度好似情有可原多一啲嘅， 罪恶感会低啲嘅， 我觉得系嘅，咁但系问题你会唔会咁做咧？ 我谂我都系唔会咁样做， 吓， 系啦，首先可能隔篱床系一个好靓仔嘅人，即系如果 你每一次都谂到好美好。成件事 系啦，即系如果佢即系当我捐咗啊，当我即系愿意去令到佢等到一个适合嘅肾脏嘅时候，佢会唔会为咗报答我而以身相许咧？呢个会系一个爱情故事嚟噶嘛？系咪先？ 系咁，但系假设如果佢唔靓仔咧？ 二嚟就系、是、嗱，我哋上个礼拜其实个题目就系讲点样同讨厌嘅人相处啊嘛。咁其实喺入面，你一开始你先会了解一下点解对方会撞飞我啦。咁所以我刚才就系有提到嗰几个前设，咁究竟佢系无心香港脚发作， 冇心啦， 系啦，咁冇心咪就系咯。咁佢都唔想撞飞我，我都唔想自己只脚冇咗噶嘛。咁既然系咁嘅话，大家好嚟好去咪算咯。 只脚无论系点都好，已经冇咗啦。于是冇啦，咁而家嗰条人命仲掌握喺你手上面嘅话，就一单还一单咁样。 系啦，而且嗰个所谓嘅仇人，可能本身都有个家庭啊，即系或者有生计要照顾，咁先至会即系唔小心出现咗呢一个咁嘅车祸啦。咁如果我呢个时候掹咗喉，咁我伤害嘅唔单止系佢啦，而且仲可能伤害到佢嘅家庭。仲有一个咧，我觉得比较阴谋论少少咧，就系我而家掹喉，佢咪死得好痛快，咁我梗系要。唔好掹喉，等佢健康咗之后要咁样想尽办法要供养我照顾我，话晒我都系因为佢冇咗只脚啊嘛，系咪先？ 哇， 系佢一世都背负住呢个内疚感啊！再唔系咧，可能有第三个方法，自己捐只脚俾我。 系 咁，如果对方系男人，咁我会有脚毛咯，另外一只脚。 你真系谂得太多，不过我一开始嘅时候谂话都想赞你话好伟大，但系谂下谂下唔系，原来都计好晒条数。 系啦，佢一世内疚。 系咁希望首先就系嗰一个咧系一个靓仔先啦吓，同埋咧愿意就系呢一个以身相许俾你啦，系嘛？ 系啦，呢个最好嘅结果。 咁就一个 happy ending 啦。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